世界。 这是北京大学的才女高山的作品，满满浪漫少女的情怀。今天有没有收到花呢？情人节每到此时，蓝色妖姬就火了，传说它可以绽放半年多，均价也比普通的红玫瑰高一倍，比如一束11支装的就要200元。商家是如何把粉玫瑰变成蓝色妖姬的呢？鲜花店的工作人员告诉各位，是先把一只普通的粉玫瑰插入到装满燃料的塑料桶内，旋转数圈后再上提下进，数秒后这只玫瑰出来时就由原来的粉色变成了蓝色。短短的1分钟时间，蓝色妖姬就火热出炉了。但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染色的鲜花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人体是不利于健康的，特别是病人，如果病人本身就有呼吸道疾病，那么对这些外界物质的刺激性反应会更加的强烈，严重的会引起呼吸困难，还要提防家中的小孩误食染色的玫瑰。我想大声告诉你，来吧凡凡。 夜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神秘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这样不漂亮。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爱深不见底，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包容你抓住我们的回忆。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只因为你没有我爱你，真的很爱你。 买房子，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香河园路到京密路有4.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红福东路到红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北路南向北方向，从东三环中路到姚家园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中关村北街北向南方向，从北五环路到和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科技大道南向北方向，从风貌路到南四环西路辅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新鲜送上，郑秀文赶在2月14号情人节发布自己全新的 EP 裸，收录了6首歌曲，如此赤裸坦诚相见。距离上一张国语专辑已经相隔7年，在歌迷的殷殷期盼下，天后郑秀文终于带着全新的国语 EP 回归，送给歌迷最棒的情人节礼物。为了在音乐上有更新的突破，郑秀文在制作初期倾向以往没有尝试过的曲风，他以开放的态度向港台以及欧洲各地的音乐人收集 demo 作品，没有所谓的量身打造，也不知道创作人是何方神圣，单凭 Simi 自己的直觉和喜好来盲听选歌。今天要听到倪子刚和萧煌奇团队打造的《我就是爱你不害怕》，请出 Simi 郑秀文。 贫穷的男孩，努力生活的姿态，平凡的女孩，咬紧牙关做爱。所谓的伤害是另类的灌溉，锻炼我不够强大的内在，不怕破坏，这是成就。 就是爱你不害怕。 OK， 真是凄美欲绝，痛入心扉。大家也别忘了今天郑秀文和张孝全主演的爱情喜剧合约男女也上映了，可以去电影院感受一下天后的回归。迪士尼全新的浪漫经典美女与野兽影片同名中文主题曲首度曝光，于情人节之际浪漫上线。黑比田馥甄携手当红小生井柏然深情唱响经典的旋律，全新诠释爱情名曲。美女与野兽影片最终斩获两座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的配乐奖和最佳的原创歌曲奖。由情歌天后席琳迪翁和皮博布里森对唱的同名主题曲情深意浓余音绕梁，成为全球传唱的经典歌曲，至今仍是耳熟能详。来听听看黑比田馥甄和井柏然的演绎美女与野兽。 海洋与星空原来不相同，朝夕相对冲，在互相感动，在互相包容。

东四环小武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 6732-3097。 嗯，出错了， 发现病毒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电脑会黑屏，当今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藏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昌平路、辅路到安祥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机场高速西向东，从香河园北街到京密路有4.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百子湾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东三环中路北向南方向，从景茂街到通惠河北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中卫门东大街东向西方向，从东便门桥到北花市大街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工人体育场东路南向北方向，从工人体育场南路到工人体育场北路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unning。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二月不努力，三月徒伤悲，四月徒伤悲，五月也徒伤悲。所以我们要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为什么跑步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不会呼吸呢？跑到喘不过气时肌肉疼，这些问题都与呼吸有关。跑到喘不过气时肌肉疼吗？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那么呼吸困难的根本原因就是你的身体太过疲劳。给自己一两周的时间，这种情况就会得到缓解。如果坚持锻炼了一两周，情况还是没有改善，那么你就需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不要逞能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Must be the reincarnation of Mr. Benjamin Franklin. I got the thumb that's green, but I don't go got a name. Put my outfit on like an ATM, looking like cash flow and it never ends. When I get down, I'ma do it again. I'm the weather man, I make it rain on. Looking like I ride the bank. I look too good for goodness sake. No applies, no need to think. Man, I do this every day. I'm a walking for blissThey want to endorse this. I'm like, well, of course, bitch. I'm looking like money. Looking like money. I'm looking like money. Looking like money. This one is for this one. I'm looking lik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 o n e Have you met my friend, Benjamin? Looking as good, bet you down. I'm looking like money. I'm looking like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Now make it rain on them. Benjamin, looking as good, bet you down. I'm looking like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你跑步的时候咳嗽吗？如果你的答案是 yes， 那么你需要警惕哮喘或者运动性哮喘的可能性。那么什么是哮喘或者运动性哮喘呢？哮喘是肺部的慢性炎症性的疾病，哮喘患者的肺部非常的敏感，对于普通人看上去非常无害的刺激，比如寒冷干燥的空气，都会诱发哮喘。而运动性哮喘是由运动引起的支气管痉挛，温度的忽然变化，炎热啊、潮湿啊或者寒冷，空气当中的漂浮的颗粒，比如说花粉、雾霾，也能够引起哮喘。如果你有类似的症状，请寻求医生给予专业的帮助。 Keep running, let's go. Let's go out and be wild, do it while we can. Ooh, ooh. Running free in the world, we got all we can. Ooh, ooh. Oh, my.

在风雨后再坚持两天，16号中午天气就会好转。近期有网友发现一款名为朝阳群众的 APP 悄然上线，主要功能就是举报，当有人质疑是网友恶搞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官方微博平安朝阳正是这款 APP 的官方身份。为进一步密切警民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朝阳群众的作用，朝阳警方会同相关单位研发了朝阳群众 HD APP 系统，目前已经进入了上线测试阶段，也是目前一种新的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进行的探索，为更好更快地发挥群众的力量，我们才会有更美妙的生活。来听林宥嘉美妙生活，结束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待会儿继续陪你来听歌。 小心嘴巴多，既然热闹不分对错都不错，朋友好多，不够社交网路多，感情丰富泛滥又显出规模，在而不洒脱。

歌天后梁静茹送来今天情人节晚上怎么度过呢？浪漫的烛光晚餐，还是反正我们的女主播 Nico 是什么都没有的，在酒店里度过浪漫的情人节之夜已经成为很多情侣的不二之选。携程网发布的大数据显示，2月14号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显著，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南京、深圳、天津、厦门、武汉成为十大热门情侣的目的地。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哎呦，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秋天，夕阳西下， 你美得 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那时你还是个孩子，我在窗棂下。 我猜着你的名字刻在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杨宗纬叶蓓的作品，在前世吧。昨晚周杰伦晒出一张照片，幸福地宣布妻子怀二胎，他还一并公布了宝宝的性别。照片当中周杰伦摆出一副很酷的表情，用手指着身旁妻子昆凌的小腹，而昆凌则穿着沙滩装，双手抚摸着肚子，能够明显地看出她小腹隆起。周杰伦在脸书上写道，情人节该妈咪的前世情人到来了，祝大家情人节快乐。二胎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没有你以后，我灵魂失控，黑云在降落，我被它拖着走。 我不

my falling, be my falling. Let the top back all the way. Roll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A. Girl, do you wanna ride, ride, ride? Be my falling, be my falling. We can turn up the radio.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Girl, do you wanna ride?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健身是存在一定风险性的，很多训练动作如果想要达到比较好的训练效果，或者说达到特殊的训练目标，需要使用比较大的负重，就需要同伴进行保护。除了帮助同伴更安全地完成动作之外，保护的第二个作用是提升同伴的训练效果。举个例子，一个重量你自己做只能完成10次，但是在同伴的保护下你可以完成12次。所以俗话说得好，一个好的健身搭档比什么补剂都好用，挑选一个好的搭档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I can't wait to smoke them all whole, pack like Marlboro. Blow it in your face, blow it in your face, blow it in your, blow it in your face. I can't wait to rev you up faster than you can say Ferrari. Tearing up the gravel, watch you unravel. Now it's a party. Hey, can't wait to cast my spell. Where'd you hide? You'll never tell. Cause I got it covered. City girl is southern. Got you dripping like no other. Place for real, track burns like a whirlwind. Spin it in your face, spin it in your face, play it in your, play it in your face. Can't wait to get you shook up faster than you can try to hate it. You can try to hate it, you can try to fake it, but baby, I lay you still. Hey, hey, hey. girl， 让我们来 dance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让我跟你一起 do the booty slap， get to the runaway， to the top， never stop， everybody come on， 什么都不必想，尽情 party， let's go， 抛开所有的烦恼， gotta let go， let's go， 不管你是 young or old， 即使要去你能够跟着我的旋律走， everybody here we go。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望河桥附近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1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西向东，从上河沿路到树村路有2.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西二环南向北方向，从莲花池东路到王府仓胡同有3.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北四环东路辅路西向东，从西坝河路到太阳宫中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小营东路西向东方向，从小营路到玉惠东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日前名为比尔盖茨的微信公众号上线，首条推送的内容为盖茨的30秒中文问候。他对微信粉丝介绍说，这是新开的个人博客，会记录和分享他见过的人、读过的书和学到的功课。他也希望中国读者也能一起加入讨论。虽然公众号尚未加 V， 但腾讯科技方面已经核实运营主体是盖茨官方 向咨询机构。在发布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这条视频的阅读量超过了64,600多人点赞。在2008年宣布从微软退休之后，比尔盖茨的主要精力就花在了和妻子达里两人设立的慈善机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上。他还宣布将580亿美元个人财产全部捐给慈善基金。想要第一时间知道首富的见闻和鸡汤，赶紧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吧，开启我的大学，请出萧敬腾。 笑脸像自然一点，黑了眼圈频道不知转了有多少遍，快乐甜蜜争吵无知画面，不管日式寒流都在消遣，你离开我的坚决，我想爱你用我黑眼圈，爱你我从不会直言，想要安慰我的狼狈，原来忽略才是对我小心眼， 我从没看见，为何我从没看见， 我说爱你用我黑眼圈，错过的原来是最甜，过了时间终于沉淀，当时我们承诺都要幸福，幸福的誓言、yeah。 是半杯的冷咖啡，床单的皱褶都看不见，我的暧昧少了一点，于是脱鞋牙刷洗脸，镜子里看见你的笑脸，像自然一点黑了眼圈，冰刀不知攒了有多少遍，快乐甜蜜争吵无止画面，不管日式寒流都在消遣，你离开我的警觉，我想爱你有我黑眼圈，爱你我从不会遮掩，想要安慰我的狼狈，原来忽略才是对我小心眼，我从没看见，我从没看见，我说爱你有我黑眼圈，错过的原来是最甜，过了时间都没沉淀，当时我们承诺都要幸福，幸福的誓言， 这是罗志祥的黑眼圈。黑眼圈真是一个很恼人的东西，特别影响颜值，有木有？不妨试一试用泡过水的茶叶包敷在眼下，可以有效的缓解黑眼圈。去完黑眼圈之后，我们可以去莫斯科看一看。在莫斯科郊外，俄罗斯2017年全民滑雪大赛开幕，参加者超过了10000人，年龄从3岁到90岁不等，赛道总长是10公里，滑到终点即为完成比赛。从航拍的镜头看下去，人群密集的像蚂蚁搬家，场面壮观，充满了欢乐，因为莫斯科没有眼泪。和 Twins 一起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加点亮，我是 KK。最后祝各位情人节快乐，永远不要为爱情流眼泪，拜拜。 冬天的离别，在莫斯科的深夜，一列列军队在街上三连戒备，这里没人察觉，谁又爱上了谁？使人崩溃，感情像弱习惯防备，寂寞就多一道蔷薇，爱情隐隐约约提醒我这一回，再不拥抱就是罪。莫斯科没有眼泪，大雪纷飞，你冷得好憔悴，单身的我原本以为给你一辈子。 想起微凉告白的话还在耳边荡漾，寻找爱的路上也许漫长，你的泪交给我收藏。我们一起漂过海洋，有哭有笑，记忆闪着光亮，停下脚步是要牢牢心相伴。